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新鲜胡同小学1年级1班的黄子涵。我参加过500工程的诵读活动，在诵读活动中，我跟郑阳老师认真诵读。在其中，我最喜欢的毛主席诗词就是《水调歌头·游泳》。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毛泽东。才因长沙水，又识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出天书，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强动，龟蛇惊，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20世纪80年代出道的那些歌手，到今天啊，只有很少一部分还在继续发行着新的作品。如果说要在这些人当中挑出最稳定最活跃，张信哲绝对算是一个。从1989年出道到现在，他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作品问世。那么今年的第一个新作品呢，是在3月份推出的单曲《不在》。那么相信之后呢，他还会有新作品问世。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又见张信哲。那么张信哲呢，相信对很多这个朋友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那么他在您心中代表什么呢？情歌王子、 白马王子，或者说不老男神，还是其他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张信哲的命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声音条件特别好，是吧？其次呢家境好，而且呢家境对于他的音乐生涯呢有很大的帮助。张信哲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音乐了哈，三四岁的时候就受家人的影响开始接触合唱团，五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好，现在听起来这些就觉得，诶，现在我们家里孩子好像都是这样的状态哈。是，那人家当年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啊。不过呢小时候呢他的梦想呢跟音乐没啥关系，那时候他最希望长大之后呢能当个海盗，因为他觉得海盗可以环游世界，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但是呢毕竟这个海盗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说呢每一次说出这个愿望的时候呢都会被哈哈哈嘲笑。不过呢现在看来，从某个角度来说呢他也算是实现了愿望，比如说他要经常办巡演呢，去国外录音呢，学习啊，也算是满足了他环游世界的梦想啊。虽然说有些牵强，但是呢相信现在更多可能更热爱的是音乐而不是环游世界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张信哲2018年的新作品，名字叫做《不在》。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希望，我自己不在。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大国里说，温文尔雅又能唱出痛彻心扉的歌手，没错，就是张信哲。可乐牛也说，情歌是有时代感的，情歌王子时代的阿哲吟唱永恒和炽热，如今的不再卑微到尘埃里，开出欢喜的花， 他要表达的是另外一种观点，既然没有永恒，那么或许可以退而求其次，把刹那当作永恒，这也不失为一种爱情上的乐观主义。刚才我们说了哈，虽然说这个现在张信哲的业务能力看起来相当强，但是呢，小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真的是算得上一个学渣了哈，成绩非常的差，而且呢是中学的时候呢中考直接就失利了，而且呢没有考上高中，后来是进入到一个私立高中，那所学校的教育方式呢也是会相对这个开放一些，给学生的充分的自由时间。所以说呢，现在再来看人生际遇的好多一些坎儿和拐点呢，其实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也许真的是为塑造未来的那个你而提前预备好的。所以说呢，张信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对于音乐展开了这样的探索和学习。一起来分享张信哲在2004年下一个永远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白月光》。淡水的单车说，张信哲这三个字承载了我整个初三的记忆，永远记得同桌天天都在我边上唱他的歌，唱的最多的就是信仰、过火、爱如潮水，其他的歌呢也唱过不少，导致我那个时候都没有听过张信哲的原版，愣是学会了这三首歌，主要是副歌部分真的好好听，而且歌词也很简单，很容易就学会了。齐峰也在微信上说，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我曾经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感情，但是果断的就放手了，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才是不会累累的活着。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点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 从探索音乐的那一天开始，张信哲的人生就悄悄地发生了转变。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他经常在学校里组织各种各样和音乐有关的活动，比如说建社团呢、搞合唱团呢、举办音乐比赛啊等等。他也是成为了学校的一个风云人物哈。这个在学校里有过这样类似经验的人、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还是很爽的哈。当时呢，恰好是华语歌坛尤其是流行乐坛非常好的一个时代，张信哲呢有幸结识了创作人丁晓文和郑华娟，那时候呢是他去参加歌唱比赛还拿了第一名，而丁晓文和郑华娟呢是当时的评委，这两个人呢对于他的印象非常好。比赛结束后不久，他们就把张信哲推荐给了滚石唱片。一起来分享2000年张信哲发行的同名专辑《信仰》当中的主打歌《信仰》。 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又见张信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CC 说，记得初中有一次月考，坐在我边上那个同学连续两天每天边考试边唱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但是他唱的实在太难听了，我好爱这首歌呀。超人小黑说，90后报道，记得高中新年联欢会的时候，听两个校友合唱了爱如潮水之后，我的歌单里就多了一个张信哲。广仔也说，张信哲真的是品质歌手，这么多年都很红，我真正的把他放在心里还是读高一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他的偶像是谁，同学脱口而出说张信哲，于是我也开始听他的歌。那个时候听了几首他的粤语歌，还以为他是香港歌手呢，后来才知道是台湾的，很佩服这种跨域广的歌手。刚才我们说到了张信哲被朋友介绍给了滚石唱片。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一般情况下一个歌手被推给了滚石唱片就相当于火了一半了。但是呢，张信哲的职业生涯在一开始就向着衰落的方向发展，因为滚石唱片压根儿就没有看上他。 那时候呢，公司里都是啊，这个周华健的、赵传的这种纯爷们儿风格的这种实力派，他们觉得张信哲呢不够阳刚，所以说呢，直接把他就甩给了旗下的子公司巨石唱片。要么说这个滚石哈，有的时候哎，这个也不太会做生意哈。业务能力是真的强，但是呢，一条路走到黑是吧？不懂得这个全线发展、全面开花。不过呢，当时的巨石唱片也不知道该怎么打造张信哲。当时歌坛上流行的男歌手呢都很阳刚，没有人走这样的温柔路线。所以说呢，在很多人看来，张信哲也是一种不迎合市场的这样的类型。所以说呢，就让他哎呀打打下手吧啊，当当助理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人意识到市场并没有完全开发，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深情款款的白马王子的。所以说呢，这一段经历也跟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任贤齐的这样的经历有些类似哈。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1989年3月21号张信哲首张专辑《说谎》的同名歌曲《说谎》。 靠在谁身旁，窗外透进来的光照得心发慌，熬过了失眠的晚上，每次你的理由都一样，其实我都懂只是不讲，把自己弄得很忙，其实是假装，可你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我你可以停靠的地方，我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像路人经过身旁，你也不必装模作样。我会遗忘，别再说谎。 可乐妞说，有一种声音可以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醉，轻柔的声线让人很迷恋，有一种深情可以如雾般迷蒙在眼眸，让人用仿佛刚睁开的睡眼看到洒满天地的白月光，时而温柔，时而严肃，时而深情，时而调皮，时而忧郁，时而明媚，时而颓废，时而张扬，就是情歌王子张信哲。期待听到信仰和别怕我伤心。 其实是假装，你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像路人经过身旁，你也不必装模作样。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 说谎来自张信哲。他能够赢得出专辑的机会呢，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工作当中比较踏实努力，还有一方面呢，就还是那种说法了，就觉得张信哲的命好哈。其实我真不觉得，这真的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当时呢，滚石唱片给潘越云打造了一张专辑叫《男欢女爱》。那么这张专辑呢，最大的卖点就是除了《不了情》之外，其他九首歌都是和男歌手一起合唱的情歌。但是呢，滚石唱片当时没有那么多特别出名的男歌手，

伴着冬不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白天以晴天为主，大气透明度较好，午后南风四级左右，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气温也在逐步回升，体感比较舒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微热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跟大家聊的是又见张信哲。那么张信哲的哪一首歌开始让你入坑，然后觉得自己被沦陷了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虽然说是这个张信哲刚进入行的时候啊，被分到了子公司等等这样，但是呢，其实他的机会还是不错的，一上来呢就能和潘越云合作，而且呢顺利的打开了前程，对吧？上半段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说了，开始决定要为他出专辑了，也就是89年的事儿了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呢，还真不是，还得再等等。张信哲呢能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之前他也是付出的努力是足够多了，对吧？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说了他的这个成长经历，5岁学小提琴，接受了很多古典音乐的训练和教育，对不对？让他呢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和很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呢慢慢的在了解音乐和真的爱上音乐，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会弹乐器，懂音乐不代表真的热爱音乐，这是两码事。所以说呢，在进入唱片公司后呢，哪怕是担任制作助理，张信哲呢都有足够的热情啊，交到手里的工作呢能够按照要求来完成，接触新鲜事物的速度呢还比较快，再加上对于音乐呢有足够的热爱，那么有了这些努力作为基础，那就很顺其自然能够出专辑了哈。所以说呢，到现在张信哲依然还在感慨自己的音乐之路和当年接受的音乐教育是绝对分不开的。一起来分享张信哲在1995年发行的 专辑《宽容》当中的一首非常出名的歌曲《过火》。 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上从我背。 以梦为马说，2010年冬天出差，在火车站附近的网吧消磨时间，一个40多岁的大叔戴着耳机不会打字，让我帮忙搜索张信哲的歌，然后呢给我讲了2个小时他看的所有的张信哲演唱会。后来我才知道他看不见，我想这大概就是对张信哲的热爱和对音乐的信仰吧。 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其实呢，我们说到张信哲必须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宗盛。因为呢很多人都知道张信哲都是因为李宗盛写的那首爱如潮水啊，才让很多人知道的张信哲。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过，这首歌呢被张信哲唱红实在是无心插柳。李宗盛呢写了一首自己都觉得巨俗的歌，没想到呢却把张信哲推到了畅销宝座之上，就是这首爱如潮水。其实呢抛开歌曲不说，张信哲虽然说声线不是那种很阳刚的类型， 也不是李宗盛特别看好的那样的类型，但是呢，在录音的时候还是给李宗盛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因为很多歌手李宗盛给他们录歌的时候呢，他们都跟李宗盛叫板啊，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演绎歌曲，意见上呢经常和李宗盛出现分歧，但张信哲呢听话，对李宗盛可以说是百依百顺。李宗盛说啊，你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唱啊，他就那样唱。李宗盛提什么要求，张信哲都尽量去满足。所以说呢，李宗盛给他录音的时候，哎呀，又轻松又舒心啊，这个很开心。而且呢，张信哲从中呢也获益匪浅。因为呢，李宗盛对于歌手的要求确实非常的严格，主要也是跟当时这个技术限制会比较大。但是呢，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新入行的新人，态度真的是很重要啊。张信哲跟我们说了一个很好的标杆。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喜欢上网哈、啊、这句话应该反过来问，应该有多少朋友不喜欢上网。因为这个几乎每天都在上网了。那么前段时间呢，网上有几个特别火的视频，就是唱歌特别懒的人在录音棚里录歌，不仅这个嗓音难听还跑调，结果外面的人呢就拿电脑软件的修音，修完了之后呢恨不得是比这个原唱还要好听哈。但那个时候呢，这个录音棚没有这样的技术，所以说只能提高对于歌手的要求。张信哲就说，如果百分百按照他的要求去练习，时间久了就会成为条件反射，只要拿到麦克风一开口就是录音棚的水准。哇，这个是相当厉害的哈。所以说可能也就是这样的经历，让现在张信哲一直高产和保持优质。一起来分享19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主打歌曲《爱如潮水》。静说，95后表示，小学的时候经常和爸妈一起听信仰，现在回头来听，发现张信哲的声线真的太迷人了。因为后来电影《匆匆那年》，张信哲的信仰再度走红，记得当时身边不少人在讨论，而我呢一笑而过，哼，20年前我就听过这歌了。 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 凭借《爱如潮水》，张信哲在歌坛可以说是奠定了自己情歌王子的地位。从那以后呢，他又推出了不少经典的作品。现在，但是现在哈，他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其实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歌不是这首我们正在听到的《爱如潮水》，也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过火》呀、《信仰》等等，而是《爱就一个字》。这首歌呢，是当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插曲。宝莲灯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动画电影的又一个巅峰之作，影响力在当年很大，同时呢也带火了很多影片中的歌曲。电影上映的时间呢是1999年，这时候呢距离张信哲第一张专辑《说谎》已经过去10年了，距离《爱如潮水》呢也过去6年了。但是呢，让张信哲没想到的是，电影热映之后，自己收获了一大批10岁以下的小歌迷，这也让他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原来自己的歌可以让对情感没有太多认识的小朋友一样觉得感动。一起来分享1999年张信哲专辑《我好想》当中的歌《爱就一个字》。 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 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宝莲灯主题曲《爱就一个字》来自张信哲。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和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如果说从你是唯一开始算起，2018年算是张信哲出道的第30年，如今呢，他已经拥有了太多太多经典的歌曲。他说哈，自己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市场压力，甚至唱片公司都已经不再给他定什么业绩指标了。所以说呢，这几年他开始选择进行尝试，试着在自己的音乐当中融合更多的元素。那么他的动力呢，就是这几年乐坛的飞速发展。他说现在呢，乐坛有很多的机会了，都是以前我们所没有过的，我呢非常希望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去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但是没做成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对于新事物的热情还是会继续在我的身上继续下去。一起来分享张信哲在2017年推出的作品《好好爱个女孩》。 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但这次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我想好好的爱个你。好任性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好好爱你。 一先生说，难怪那个时候的歌手实力都这么强，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呀。刘迪说，歌声一响起脑子里都是童年的回忆，好想再回到那个时候，没有现在工作的烦恼，没有生活的压力，父母的容颜也没有泛起过皱纹。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信哲在2017年推出的作品，叫好好爱个女孩。感觉呢有一些民谣风格，尤其是歌曲一开始的那一段吉他 solo 很好听，但是呢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张信哲式的情歌。这是张信哲有意为之，当时呢在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了希望每一首他唱的歌都带着他自己的味道，不希望被解读成张信哲唱民谣、张信哲唱 R&B、 张信哲唱说唱，但是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会唱说唱了哈。虽然说他之前有过这样的说唱的感类似的这样的节奏的歌曲哈，比如说风言风语在等待那张专辑当中的，那么希望呢就是说歌曲给大家的感觉和十几年前的歌曲是一样的，对，就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性。那么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张信哲和刘嘉玲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有一点东西。